Yes, I love to be loved by you. 会移动。

完了冷清公园，这一程千重叠，隔不开今后从前。花谢了你的眼，树下心意的少年，雪老了流年，红颜白发人间，两个人已走远，一双手碰不出昨天。是谁说的再见，再也回不到初见？谁说的再见，再也回不到初见？梨花落尽，思念放下了，心又再等一遍。是谁说了明天，却不给任何时间？梨花落了数十年，只是上天最舍不得。 去的地方都

时间越长越香浓，暂时忘却了车辆。